有很多不同的事會發生，當然一些表演的項目各樣啊， 表演 的因為你要宣揚那件事嘛，那就多咯，戲啊那些咯，歌啊那些咯，那好了， 好啊， 咁好啦，咁啊，我哋嗱，咁有咩事務嘢咧？其實唔講嘅啦，冇咩特別嘢啦。咁嚟緊 月費嗰啲啦， 嚟緊係月費，月費嗰啲係 喎，係啦， 喂，月費啊，俾錢 ，OK， 俾得噶啦，唔使講，唔好問咁多嘢，俾得啦。 俾幾多？ 上賣 radio 嗰個網站就揾到達人在線嗰個位， 係啦，撳嗰個位 三四。 以前我都好著約咧，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教你哋點樣去俾錢。依家我係放棄咗教你哋點樣俾啦。因为我发觉 有心就会 有心比你就比到的了、你冇心比呢你真的晒气一个箱在你隔离你都不入钱下去了。帮帮手放下水大佬喂大佬讲嘢俾你听都要喝杯柠檬茶何况我哋请嘉宾你不要以为好多冇乜嘅就唔係太多嘅呀不过就即係俾佢即係点样讲呢即係你有你係啦你唔好理由咁口硬你用嗰啲服務你又唔放水係咪先好咁啊就返返嚟現場咁啊就 介紹下人先 啦不如你介紹下你自己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小書 係啦 書本嘅書 喎係喎顧名思義呢小書呢就係同书有关啦、啊，系、啊，赌场嗰啲有关啦、啊， 书本嘅书， 关赌场咩事 ？O K， 我觉冇嘢烂嘢嚟嘅啫，咁呢个就 咁啊， 系咪真系噶？哇，真系唔怪之你唔笑，我见你唔笑，我即刻回避一下先。好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作家嚟嘅小说， 真名嚟嘅， 小说系个笔名嚟， 笔名嚟嘅， 点会有人 小说用真名啊？ 父母改书本个书俾个系咪先仔女 噶？即系有啲好特别噶嘛。 系啊，例如你咪好特别咯， 我都觉爱。 系啦，咁好啦，咁就阿小书系一个作家啦。咁我今日点解会请阿小书嚟咧？其实咧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系因为咧，我知系唔小心喺 Facebook 见到嘅。咁系啦，佢有铺嘢，跟住我就睇啦。咁睇，哇，一个女仔几得意啊！即系你知我不嬲唔睇书噶啦，亦都唔系咩文青啊，我唔系嗰啲人嚟。 你咪见到小书幅相，小书幅相之后先至 系 P.S. 完个幅相， 唔系 OK 嘅。其实真人都系真人系咁样嘅，皮肤好过本书添，唔系皮肤好过 Facebook 添，系啦 OK。咁几好嘅，咁就觉得佢。鋪啲嘢或者佢我即係有計撳下人哋啲嘢嚟睇嘅，咁都好文就就嘢嘅，係啦。咁我係比較欠缺呢方面嘅嘢， 即係觸動到你個心靈嗰下。 係我想清 佢， 唔係我都感動，我都感動。我係想清新啲啊個人，你明唔明啊？最近哇好負啊個人啲能量，係啦。咁之前又係啲哇好慘嘅嘢，一啲好谷氣嘅嘢啊。我覺得想俾啲聽眾咧係有一啲。好舒服嘅感覺，係啦，講下啲文藝嘢。嗱，文藝人，我今日我唔係啦，我粗人一個，但文藝人有兩個，一個真係文藝人戴眼鏡呢、這個，嗱介紹你識 Candy 係食光同食氣同埋斷食嘅專家， 係啦， 係啦，咁都係一個食家，咁同埋咧 點食？ 係啦，佢同埋係佢都係一個文青嚟嘅。佢有墨水嘅，佢有墨水嘅，系啦。咁當然啦，有得呢啲咁有內涵嘅嘢，咁外在嘅梗係爭啲嘅啦，係啦。咁唔緊要嘅，平衡嘅呢個世界。 小書就係 小書就零計，小書零計， 奇蹟嚟嘅， 係奇蹟嚟嘅，係啦。咁你隔離呢個都係文青，不過佢係偽文青。 大家好， 我 係真文青。 真係 真文青， 佢真偽文青，係啦。OK， 咁佢就佢都係同我一樣冇乜墨水嘅。粗嘅啲字核突嘅嗰啲嚟嘅， 我寫字都核突嘅， 系咩？ 系 有啲咁嘅事，唔緊要，你打字嘅啫嘛，而家係咪先？但佢打字都麻麻地啊， 打字好快。 你筆畫嗰啲嚟嘅嘛，係咪？ 筆畫咯，我唔識。 你打同音字， 你打同音 筆畫叫佢好墨水 啊！ 好啦，唔緊要啦，咁就好啦。今日咧，我阿 Kenny， 我咪叫你做咗啲功課嘅，叫你睇下嘅。點啊？有啲乜嘢想問下小書啊？你 小書，點解？因为我睇过小书，佢本来咧系做教书噶嘛，即系教中学啊、小学嗰啲咁。咁其实都系好稳定。 本来啊，依家系唔，依家唔系， 依家唔系啦， 依家唔系咯， 系咯， 太闷咯。 系咯，点解你教下书唔教？ 一毕业 的時候呢，其實之前就覺得做老師會覺得可以教到啲學生啊，好 乖啊，但係發覺呢一代啲學生真係冇得教， 要激死咗自己。 最大問題其實唔係啲學生嗰度，其實啲學生都係即係都係純嘅，即係所以我覺得 喺啲校工嗰度， 所有小朋友都係純嘅，但係即係學校嘅環境咯，喺香港嘅真係難啲，即係譬如可能你睇好多咩有咩語言學習啊， 即 係嗰啲其實全部都係假嘅，你一喺學校咧就好恐怖啦， 勾心鬥角 嗰只。即係依家你覺得依家啲小朋友咧本身係好嘅，但係咧依家實質係衰嘅，你兜個佢兜個圈嗱，文青即係文青，嗱本身咧係純嘅。点知咧后面嗰抽嘢之后咧，跟住变成 嗱，你歪曲咗个意思 啊？唔系咁嘅意思咩？ 我哋讲学校啊、制度啊， 系啊，咁 其实啲细路真系 OK 嘅，但系系学校，譬如可能制度就系成日考试读书啊，跟住 学校制度成日考试读书系好正常啊。我都系考试读书，我都唔叻， 嗰啲都系 唔知 太过强迫 系啦，我会觉得咁样 强迫得滞，唔系呢一代系强迫啲嘅。以前我哋都冇乜强迫嘅，我成日逃学嘅，成日逃学，好开心。 你讲紧系家长定 我读你小学定中学啊？噶， 我一毕业出嚟教中学嘅，咁跟住又教咗一年小学。 哦， 咁 我以前读六年，依家都系咪都六年嘅啫？小学 六年， 我读六年小学，我转咗八间。 哇！ 咁你应该好 精英之中嘅精英，精英之中嘅精英，大个就变成我咁样啦，所以。好啦，咁就嗱，我哋嗱学生嗰度就讲到差唔多啦，因为依家啲学生都唔使讲㗎啦，一系就好精英，一系就去到最底线嗰啲嚟㗎啦，咁亦都唔系你一个人嘅能力可以搞得掂，咁亦都可能真系有啲嘢辛苦先离开啦，系咪啊？咁依家咁 文青之路 嘅系啦。 其實一不做嘢咧，咁就多時間，多時間就真係多時間睇書。睇書係一個令你可以唔使出街，但係又可以去到好多地方，認識到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嘅嘢嚟嘅嘅件事。 佢好清新啊！呢個嘢。哇！我好耐未聽過咁清新嘅嘢， 好似唔使為錢嗰啲咁樣噶。 係啦，唔係好成個咁 嘅，我貼地嘅，我貼地。 好清新，咁就多時間啦，咁就睇多啲書啦。 但你唔好幻想我會喺啲草地啊睇書啊啲綠。 喂，頭先嘅意境仲唔係草地？ 唔係咁樣嘅，唔 係 咁。 有牛喺側邊行過啦， 喺廁所睇埋係啦，擺埋喺張牀喺廁所睇。 咁安彩，你行事又做啲乜嘢嘅咧？ 我行 屎 去廁所 啦，即系佢系佢同你一样都系去廁所嘅，不过佢系唔系睇书嘅，佢即系做佢专心做好一样事一件事嘅啫。 佢都睇书，不过嗰本书叫 Facebook， 都系有个 book 系咯 ，Facebook 系咯。所以我呢啲 好啦，咁啊， 你唔俾我讲埋。 咁点解 你喺廁所睇咩啊？ 我觉得你觉得最讲，你觉得讲佢嗰样嘢仲有咩嘢可以讲啊？我唔想听，我想听翻小书嗰啲清新嘢，系啦。咁睇睇下書啦，咁其實跟住嗰陣時都未開始寫書嘅。 未，其實我就冇寫書咯，都係喺網上面寫啲文章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有時影下相，跟住寫句嘢咁啊。嗰啲係好早期嘅，係三四年前嗰啲咧。 黃家喎，我又影張相自拍完一張真係。 唔係自拍， 早晨嗰啲啊， 啲花咁樣咯。 我有睇，我有睇。咁樣就初頭就寫一句仔咁樣，跟後屘就寫一啲長啲嘅文章。 哦，越寫越大篇啦。我依家都係噶，有睇我啲怨言啊 ，Facebook 嗰啲。 我精彩 系啊 ，OK。 咁就写写下，我开咗个 page 啦。咁就有人开始揾我写一啲书评，咁因为我都有睇书 嘅。我哋都有评书嘅，有时 系可以叫我上嚟评。 我唔系上年嗰个书展啲 level 写真嗰度，我哋有去到嗰度。哇！啲 嗱，我有 上嗰个图，嗰个图同你个样唔同嘅。我哋跟住有出东方噶，我哋有评语噶，对嗰啲写真系啦。 我 study 翻先。 好，继续。 咁样跟住之后就有一本月刊啦。之前就叫我寫啦，都寫咗一年幾嘅書評，咁都 keep 住每一個月寫嘅，咁但係後屘業行都做到 執埋啦， 係咯， 哦，唔係通常呢啲好難揾食嘅， 啲腳頭唔好啊， 唔係個個好似我咁樣氣質就去睇噶嘛， 係啦，我知你儲埋好大沓喺屋企， 係啊， 但係你啲書評咧，你啲書評太難啦，得罪太多人啦，所以接鬼咗你本書， 唔係好温柔嘅我哋嗰啲， 係咪寫開咩？寫開咩類型多啊？ 係咯， 其實都係睇啲興趣。嘅嘢嘅，即係自己有興趣，譬如可能寫得比較多嘅就是關於生同死啦，因為自己啲經歷啦，因為譬如可能左 早兩年。 你知唔知我做咩嘅？ 我梗係知啦，就我道理發表。 喂，我揾佢嚟嘅時候，佢好著弱喎。係啊，原來你係識我嘅，好多人唔識我啊，發覺。點解你會知道你喺邊度？ 我好中意睇嘢，其實我就中意周圍，我都撳 Facebook 嘅，周圍睇嘢咁樣。 哦 ，OK， 我以為你喺啲文青嘅地方見到我。 草地 冇可能。 係啊，我成日喺和合石嗰個草地嗰、那個嗰、那個墓地嗰、那個草地嗰度嗰度落葬嘅。 傾偈啊嘛。 OK， 咁啊，阿小書咁依家嗱，我知道你都寫咗好多啦，又寫咗，你寫咗幾耐啊？ 其實三四年左右啦。 寫咗三四年啦。咁 之前個 Facebook remind 我話，我用咗小書呢個身份 register 嗰個 account 係三四年。 哦 ，OK。 所以就記得。 OK， 咁我咁淨係寫書呢個揾唔揾到食啊？其實。 其實是找不到食，所以我是貼地的。我有一個， 我找不到食就是貼地的。死了，我真的離地了。我真的很離地啊，跟 Candy 一樣。 我錯了潮語，即我會覺得不是，現在很多人說為理想，跟住就要啊，你不給什麼我，跟住我就說你衰，說你不好，這樣。我會覺得， 很多人是這樣啊。 我會覺得， 多多人罵我現在。 為理想有錯嗎？其實 是有不知道为什么有错，我做自己的事 情 关他什么事，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看你几时死这样，做什么事要看我几时死， 我的理想害不到你， 不是我的理想我又达成到，你总要看我怎么死，我很奇怪，有人跟我说回 你的衰人。咁樣就即我都 Kevin 係其中一個， 係咪啊？即你嘅理想達成，下一步要死。 跟住佢 Kevin 佢話咧，唔使理嗰啲人咁。好，繼續。 係啦，講到咩？ 我唔記得。 講到貼地啊嘛。 你嘅理想啊， 你嘅理想。 其實即寫嘢，我都想出書嘅。其實 冇出咩？冇出過㗎。 冇㗎。 哦，即網絡嗰啲嘢。 你唔認識我。 唔係啊，我知你寫嘢咯，係啦，唔係咁樣問先有，我知曬，所以佢問你咩？ 唔係喎，但係你寫咁多書評咧，你再出書會唔會好有壓力啊？到時人哋評翻你，你好驚噶喎。 都我北風唔係好鋭利嘅。 係咩？ 係咩？ 都有襯家噶啦，已經。你覺得唔？ 有冇做下人哋代？ 我喺第二啲方面有好多手家。 有冇代下筆咁樣嘅？ 都有嘅。 都有嘅。我可以揾你代筆。我多嘢寫而家。我需要找些文人幫手， 好 好咁明顯嘅講得， 將我啲粗口改翻做文雅少少， 一個正方形嗰啲咁咯， 延長你嘅粗口， 係啊，文雅少少啦，係啊，咁啊，我講真㗎，我真係唔係講笑啊，我兩個專欄要寫啊，你知唔知啊？ 仁哥，咁你少 傾翻嚟， 你少接觸依家嘅流行文學，依家流行文學係有埋粗口嘅嚟， 係咩？ 係咯，你文雅少少係咪嗰本咧紅 van 嗰啲咪？ 係咩？可以啊， 好耐 向西村上春樹嗰啲係咪喺裏面？ 我討論區嗰啲都係。 而家討論區嗰啲都攞嚟出書嘅， 攞嚟出書啊！ 史可靜嗰啲， 史可靜 啲書人 嘅，冇睇， 冇睇啊！睇壞 咁，你壞咗已經，你本身 其實我而家就搞市集嘅， 係喂係喎，我就係想問你，我見到你又話咩有 Facebook 啊？ 有我有睇佢，佢話咩有人撩你話擺啲嘢你都賣啊？ 呢個市集 啊，嗰類似嘅乜嘢啦，即係依家點啊？市集撈咗幾耐啊？市集？ 做咗一年， 系啦，哇！佢做啲嘢好清新啊，市集啊，大佬 都唔系文青嗰种，即系又唔系草地啊，铺块净喺地下 鱼蛋，咖喱鱼蛋 睇书啊嘛， 哦， 即系 系咩？ 我会做一啲其实会贴地少少啦，都系点解我不断强调贴地呢个字咧？因为 你本身有钱女嚟嘅， 唔系好穷。喺我心目中有一班唔贴地嘅人咧，就会觉得市集系可能净系做手作啊， 系啊系啊， 讲呢个咧就 做埋嗰啲咁嘅手作摆到摆正摆嘅，冇人买咁样嗰啲嘛。 个番简变咗天鹅嗰啲嘛。 有啲系好靓嘅，但系有啲就而家越嚟越多啦。咁但系而家有人听，譬如市集就一定系觉得系净系可以买手作嘅。譬如买其他系，譬如可能买衫啦，买二手嘢啦， 买表演得唔得？ 佢哋有啊有。你嚟表演， 心口碎大石咯，又系嗰啲。 咁咪叫阿 Charlie 咧，带啲狗狗去。 喂，你心口碎大石好睇嘅，你系啊，睇下个个睇你去点死， 心 睇下点死，俾五蚊可以碎一下咁样。 你 reserve 一个 time slot 俾我， 应该唔得，都系叫 Charlie 嚟到带啲狗狗嚟表演咯。 我俾你 喺边度噶？你个市集？ 周围摆嘅，其实多数 周围摆 噶，周围嘅唔同嘅场地啦，譬如最多会喺荔枝角啦，有试过喺观塘啦，有试过喺柴湾啦，嚟紧 哦，唔系喺四一个地方噶， 唔系嘅， 哦，有啲咁嘅嘢嘅咩？我真系唔知。 你去下，你都唔文青。 我依家就係想文青咯。 我知道嘅市集係譬如西貢啊、錦上路嗰度擺開咯，即係長期禮拜六日， 另外一類嘅，譬如跳蚤市場咁樣，都叫市集嘅。其實有好多種類嘅， 係咩？我以為 真係好尖啊！佢真係，佢講女人街嗰啲嘢，即係黐爆啊！真係，哦，我知錦上路嗰啲嘛，我都有去啦， 雞蛋仔嗰啲， 嗰啲叫跳蚤市場。 唉， 即系金鱼啲啊， 跳失即系跳失呢啲，即系冇得讲。 佢 即刻答到嘴，咁上路嗰啲， 我真系成去嗰啲啊。 我咁我都得啦，即系庙街嗰啲，哦， 庙街 系啦，得冇事啦，佢哋庙街，即系庙街要讲翻你。 我真系 你嗰啲系点样开发噶？通常喺边度噶？ 其实就 book 个场，跟住有啲主题啦，咁跟住就招啲档住翻嚟，通常都系摆礼拜六日咁样。 你就专属专， 我就 organize 成个 event， 譬如可能流程啊、招人啊、咩节目啊咁样。 你系主办单位， 我系一个主办单位。 哦，我以為你又是跟住人哋喺邊度開就去到邊度咁樣，咦？你勁嘢嚟嘅喎，主辦單位 包租嗰只 feel， 係咯，咁嗰啲 判上判判上判嗰啲啫。 即係你自己租咗個地方翻嚟就散訂出去。 係啦，咁就要即係組織下咯。 爆唔爆啊？ 爆噶都 都爆 嘅，因為多需求嘅其實市場。 你可以擺下檔， 你可以睇相啊。 睇相，點解你會用？你覺得我係專長嚟睇相咧？ 唔係，男人通常都中意睇相噶嘛。 我俾人我睇人哋啲相係咪啊？係我開一檔淨係睇全相嘅，更衣室呢啲。 我畫個位俾你，我畫個位俾你。 咁啊講笑啫，咁講真何德何能啦、啊？喂，不過我覺得喂你生意奇才嚟嘅喎，不嬲諗住文青嗰啲，真係淨係寫嘢叻啫，即係做生意都係。 所以我覺得貼地啲嘅話。 即系我都叻噶，真系。 喂，但系香港咧，你摆呢啲啲市集嘅位咧，其实唔系太多嘅。咁你来来回回都去翻个集地方。 我想问你一个咁样，咁你依家呢嗰啲系做生意啦，你梗有吉位吉出嚟噶啦，即系未必个个会租得爆啦，会唔会噶？多数爆， 多数爆。 哇，多数爆添， 因为真系多人做。即係多人需要 book 呢啲位置。 依家香港多唔多啊？你呢啲定還是依家你係獨市啊？多哦多嘅。 多。 咁你點樣做宣傳啊？ 其實主要靠而家主要靠 Facebook，跟住就係 同埋嗰班人跟開你嗰啲嘢一睇就知啦。咁 人傳人嗰啲 咁 send 啲 email 俾啲 media 咯，即係咁份份報紙都 send 啦，份份雜誌都 send。 會唔會出㗎？但係 會其實十份 有冇收你錢？ 一份都冇收嘅。 系咩咁好嘅咩？ 因為有時佢哋都需要報咯，即係佢哋一個表咁樣嗰啲活動，有時就 detail 少少嘅，其實就俾曬啲料佢，咁跟住就會報出嚟咁樣咯。 咦？我可以有條血路殺咗出嚟喎。 咩咧？ 我可以佢個嗰度咁多個嗱，可以俾多個 offer 你，就係咧你租小書嗰個地方之後咧，你每個攤檔同佢出一個報導，哇！開心咯，得唔得？ 佢哋會好開心， 得唔得？ 每一个摊档 唔系每一个摊档你都做代言人，你咪好多代言咯，好劲咯！呢个番碱你又做， 但有啲我唔会 recommend 你做代言人 嘅， 因为太唔系太鸡， 手做嘅， 有啲就啲系个质素冇咁高嘅。 其实我哋唔会，我哋唔会 唔会 嫌弃你嗰个产品 嘅。咁你有好多代言人做啦， 系啦， 跟住高 就系指定 又系你咁样， 系咁喂，有得玩下呢个， 讲你系游市集啦。 可以啊，即都有啲 YouTuber 會去拍片啊，跟住之後就報導下個市 都得喎，可能叫阿 Charlie 即直揼隻耳環出嚟嗰啲咁樣， 點樣揼？ 揼到爆光嗰啲咁， 係啦，血淚史啊，揼 你 耳環，血淚 史，揼你字， 我驚人哋攞住個嘢走過嚟揼我。 呢個有商機，我會考慮睇下點樣協助佢哋， 好 推動下呢個文青方面，呢個算唔算文青啊？都算係啦，係咪？ 文文地啦， 文文地推動我，因為我想塑造下我嘅形象要文青啲， 即係你主持翻個檔口噶咯，你要 唔會。唔使啦 ，OK 啦，得噶啦，咁多档口佢哋肯一齐玩嘅，你惊佢好生意啊？你惊佢好忙唔得闲招呼你噶？咪坐喺度玩下乌蝇先咯，旺唔旺噶？ 啱啱今日嗰个就 旺嘅，咁嗰个礼拜六，礼拜六日就一定要旺啦。讲闲日啊嘛，闲日咪得，闲日我咪嚟搞下佢哋咯，等佢哋冇咁烦咯，旺唔搞你哋啦，做生意。咁依家你哋嗰度其實通常維持幾耐到一個檔口，即係你租一次咁樣。 通常都係逢星期六日嘅，譬如有啲長假期嘅檔期，譬如上年我就做過一個係一年八日咁樣咯。 咦？咁你點？喂，咁你點解直情唔長租一個地方，跟住間好曬，淨叫你入住呢度？ 一來第一就是嗰個市集的文化通常都會在星期六日啦，有些人是其實很多都是兼職的，他們有正職的，就是 我為興趣做手作，跟住有些就是真的想兼職，即是賺錢咁樣咯，所以通常都是星期六日，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地方，如果現在長租呢就， 但你租法你是逢只租禮拜六日的 當book場做 event 咁租兩日咁樣咯， 即是你話俾你聽，我係拆咁多檔嗰啲咁樣，你有冇民族 嘅？係啊，因為佢嗰啲咧有啲地方未有人租咧，咁啊可以即刻租咗俾你兩日先，唔使蝕啊嘛。 有啲商場就試過，哦，那個商場其實係個死場嚟嘅，成日揀曬啲鋪仔啊，但係就冇人租。 你而家係一個做定還是係有 partner？ 我有 partner 嘅，我有 partner。 OK， 仲要留你做添。 哦、oh, ，OK 噶，我可以 放心，我啲傳媒力量好強，好強勁，可以。 我可以話事， 你可以話事得，冇問題。我哋 book 一棟商場， 咁驚 做兩日即刻撤離。唔係，其實 OK 嘅。嗱，今次我聽過這個呢個咧，係我咁耐以嚟接觸嘅商品咧，係第一個。第一個呢一個商品係第一個，所以佢嘅可塑性係非常之高，係啦。因為通常頭先我講市集，我梗係諗緊你走去擺個檔口嗰啲啦， 佢 因為 擺 嘅，唔係啊 ，FFX 依家剩翻咪剩翻兩個嘅 ，CC 同 Misaki 嘅，佢哋都走去擺市集嘅，係 咩？ 啊，都有啲明星會去擺市集， 賣咩？賣啲以前 你估明星好多嘢撈啊？而家冇嘢撈啊，撈市集啦，咪 OK 嘅，賣下嗰啲又係首飾仔啦，咁樣叮叮噹噹下，我見到有啲生意嘅都，又去旅行咁樣又成咁樣嗰只。咁所以，喂呢、這個我有得諗喎 ，Kenny。 好啊，好啊，搞搞佢。 搞咩生意好啊？如果有啲咩生意唔搞得咧？ 你嘅意思係有咩生意唔可以喺裏邊做？ 係啦係啦，譬如我擺啲骨灰盅喺度賣得唔得 ？OK 噶， 都 OK 嘅。Okay, 除咗犯法嘢唔做得之外，咩都做得。我咩？ 我擺塔羅牌喺度俾人拜啫。 得唔得？驚唔驚動到先？ 驚唔驚動？唔驚動㗎。 咁拜。 講下啫，呢個就即係我哋兼職啫。咁啊，好啦，這個可以諗下嘅。因為喂，咁你依家真係好生意喎，成日爆。因為我找他來的時候 PM 傾偈呢，哎我搞 event， 即是他是忙那隻來的，我心哇作者這麼忙的，你一定是有東西撈的， 一定要有的， 一定有東西撈，那你只講本書沒東西講嘛，大佬你當然一定是有些東西撈下啦。 剛才我跟小書傾偈的時候呢，他講的呢，即可能他們文青的表面擺市集的文青的一面之外呢，原來他們的明爭暗鬥，如果你擺什麼，可能我們走去擺塔羅牌，擺什麼骨灰盅會被人秒的， 有噶好多 俾人排擠 嘅，有噶有噶。 文青有冇人係唔斯文嘅咧？定或者有啲係真係真係好衰嘅咧？啲性格有冇？ 文青都係人咯。 哦，即係都有衰人嘅，有啲扮咁啊，又係係啦。唔係喂，都幾好喎，幾舒服喎。 有啲會扮自己係藝術家咯。 嗯， 咁就唔得咯。嗯， 會噶會噶。 我平時講唔多， 大把呢啲人咧，我身邊都 即係好似文強呢度， 文強 藝術家，長頭髮啦， 可唔可以嗰度唱歌噶？ 可以。 即是开个档口 有的 OK 的 咩？你说可以的意思是那里真的有个位置是给人表演的， 我有个 stage 的其实 是， 但你喜欢你在你的 booth 那里唱歌都可以 的，是你当人工是表演嘉宾来就行， 你哋會唔會譬如好似你好似啲商場咁樣咧，即係有啲人喺上面，即係可能表演啊咁樣，即係俾啲人有多啲嘢睇咁樣，有冇？ 會㗎，有㗎，有㗎。 咦？呢啲可以諗下喎都。 你係咪唱歌啊？ 我點解要我去啫？梗係揾啲唔識唱嘅去㗎啦，咁先好睇啊嘛。 識唱 嗰啲唱你唔好睇嘅。哇，好聽啊！咁啊冇嘢啦。哇，好難聽喎，咁啲先好睇㗎嘛。 即係同你市集買啲嘢都嚟掟佢啊嘛。 有一次試過有個嘉賓係唱，即係我請翻嚟嘅，即係都係網上面揾嘅唱，都唔好聽咧。跟住就全場啲我啲擋住就係咁喺度鬧我啊咁。 好慘。唔係我可以幫你嘅呢個。我可以幫你的，這個表演嘉賓方面是啊，我也有些挺強的還有挺多 嘴的。 你已經說了、啊、你已經說定了那個是不好聽的， 得㗎啦，揾你上去咪得咯，唔好聽嗰 啲。我唔需要，我依啲唔可以上台。 好啦 ，OK 嘅，咁呢一啊唔係我做咗三分鐘，睇咗個鐘添啊，唔緊要。嗱，咁其實咧就不如講完你嗰、那個啊，係啦，有咩發展方向啊？呢、這、一個市集有冇諗住？因為你始終都是人 我啦，唔好講人啦，人哋可能即係話夠有嘢做住，咁樣 keep 住就心滿意足啦。我哋啲唔係好高望遠、貪慕虛榮嗰啲，譬如我可能喂，我要旗下我再做多十個小書出嚟，同我捏住十個場咁樣，即係有啲咩發展方向咁樣。 十個就唔好玩咁大。嚟緊呢一年咧，2017年就會同多啲唔同組織 crossover 咯。因為之前2016年咧就主要係我自己個組織做嘅，即係單打獨鬥嘅。嚟緊新一年我就會想多啲 crossover 嘅。 系好啊， 即系点啊？嗰啲都系又系搞开市集啊，阿头嗰啲 会同，譬如可能一啲有冇听过 Dirty Press 啊？ 冇 啊，都会。 你作为一个文青，你唔知道啊？唔系文佬嚟嘅， 老文佬算有关嘅摆落市集嗰度，因为而家咧就市集基本上都冇人买书嘅。咁我就希望會用呢個形式去做到，譬如一個 mini 嘅書展咁樣。 哦， 呢個係未來 想做。好啊，因為點解咧？七月書展咪爆曬棚嘅。咁如果你成日都有書展，咪啲人咪成日走去咯。啲大陸人咪拖住 夾入去。你有冇寫真啊？介紹你啊，可以。 寫真有，寫真有，我自己印咗好多嘅都。 可以擺出嚟。咁啊，猶如一個攤位俾你。 係啊，佢塊面未曬翻。 紅峰嗰啲咧，有喂有冇帶我卡片啊？咁樣，你有冇帶我卡片？ 有啊， 攞嚟。我俾张嘅小书嘛，要 喺 架 车度。 得，OK， 真系帮到手啊！ 你唔好叫， 我几惊，我仲摆咗喺屋企啊。 系啊， 咁咧就头先我同你讲话发展方嘅，你话同人哋 crossover 系 去做，咁你话 crossover 嗰啲头先咧 up 咗个英文，我哋唔知咩嚟嘅，系咩嚟嘅嗰啲系？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哇，系实 Q 落实咗话俾你听。 哦、oh, ，OK，OK，、okay, okay. 偷一步先。 好啊，好啊，唔系啊，我睇下我有冇啲更强啲嘅组织介绍俾你。 嚟紧 plan 咗个俾你噶啦，你谂下啦。 系咩？咁快？ 我等你 proposal。 好，冇问题，等我嚟呢啲就咁就好啦。咁啊，讲完你嘅发展大计啦，咁啊，依家讲紧你嘅生活上嘅嘢啦。 嗯。 系啦，咁嗱，你屋企人冇丙你咩？你做文青嗰阵时候，为攞钱翻屋企，大佬嗰啲。 我供你讲，我供你读咁多书，你做文青咁样， 都 仲攞到。 我有做嘢噶嘛？ 系咩？做咩？ 做市集有钱噶嘛？ 但你嗰阵时未做市集噶嘛？ 咁我之前做老师会有储蓄噶嘛？ 哇！ 哇！ 做老师好赚噶， 咁你都好悭喎。 一入职其实都有20000多元。 但系屋企人冇丙你咩？你唔做 系咯？稳定嗰啲 丙眼喎，大佬两鸡几嘢，你突然间话唔做就做文青 睇书先。 其实教咗几年都有30000多。即一路其实一路好稳定 ，keep 住储钱。不过我睇你唔系大花童嗰只嚟噶，你隔篱嗰个争啲啦。 我唔使钱嘅， 可能小书啲书咧，图书 碌卡多，碌卡多，唔系碌卡多。 咩人哋送噶？ 咁好啦，咁你一转咗做呢个，得啦， 够钟啦， 讲够先，讲完啦。 咩啫？ 下一 part 翻嚟再见啦，拜拜。